作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我们每天从基地宿舍到训练场，从训练场到饭堂，从饭堂到宿舍，封闭训练的日子天天都是3点一线。我在漳州集训时，笑容相对少了，有时还对女排姑娘们骂得很凶。所有主力球员都经受了这种刺激，大赛之前就是要从各方面刺激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世界冠军。2004雅典奥运会压力更大，锻炼他们的承受能力很重要。我的笑容少了，是因为我的要求更高了。我温和不起来，因为我们要打的是奥运会。队员们训练以后得疗伤、治伤，抓紧时间休养，以保证第二天训练。每天晚上，我都要考虑第二天训练计划，考虑多了，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总是要拖到午夜才能入睡。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很多，要准备的工作有很多，人处于一种如牛负重的状态之中。妻子周日从福州赶来探望，只能是默默地为我收拾凌乱的宿舍，以她特有的方式鼓励着我。在漳州训练，家乡的朋友们常来看望我。我一向不善交际，不善言谈，也少有时间走出球场，所以从不主动交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交友质量。2003年打了世界杯冠军以后，有人说，你陈忠和现在是名人，行为举止应该包装一下，拿那架子，不要随随便便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那样太虚伪。人们懂得追求大自然的绿色食品，为什么就不追求做人的绿色本质呢？记得2003年夺冠回国以后，漳州的林经理专程送茶叶到北京，我特意的让全队人都和他握一下手表示感谢，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内心炽热却不善表达的实在人。2004年4月初，国家排管中心主任徐丽专程赶来看望全队训练，及时的为我们解决一些困难，给全队打气鼓劲。赵蕊蕊父亲赵怀富携妻子也来队里关心大家。赵怀富身高2米，当年是江苏队一名拦网选手。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让我信心倍增。2004年4月，我们在漳州进行训练时，一个小男孩在训练馆外求我签名。我说，训练后一定为你签。结果我一安排队员开练以后，马上把这事儿给忘了。傍晚时分，天都快黑了，我走出训练馆时，那小男孩拿着本子还站在那里，身边还多了一个小同伴。我虽然累得不想说话，可我很感动，我很认真地为他们俩签了名。我想，如果换成我是小孩子，你说话不算数，扬长而去，我绝对要恨你一辈子的，甚至从此不相信别人。因为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成了朋友似的承诺关系，一定得履行的。对待新闻界朋友的采访要求，我除了坚持训练之后才能进行采访以外，一般也尽可能满足。人家大老远跑来，不说一点儿，也太不近人情吧。当然，这么做也很累，有时候反复地说一些重复的话，嗓子都沙哑了。可是，人家一脸诚恳，总得有所交代呀。我觉得，这就叫做以诚相待，克己对人。我觉得，当主教练，不可能一辈子当下去。如果大家都相互理解，那么这朋友关系将是永存的。对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我训练之余，也拿她们当朋友。训练比赛之后，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着办。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我们一定还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2004年4月15日，我和全队人离开了漳州基地，开始奥运临战前的一系列比赛训练。我想说的话，好像还很多，可是我再也没有时间写了。即将离开漳州基地时，漳州市书法家沈顺天先生专程给我送来两幅书法，作为临战赠言。一幅是爱拼才会赢，另一幅是阳光总在风雨后。闽南俗话说，富者赠钱，贫者赠言。我很高兴收下了，我想这是球迷们水平提升的标志。他们注重的先是拼，期待的是风雨后的阳光，而不是一味以胜败论英雄。收拾写的这样乱七八糟的稿子，我的思绪变得平静如水。朋友们的交代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永远敞开着。我甚至来不及校对和清稿，也没有时间再修改了。但我相信，我的朋友们都会理解。我希望球迷朋友们都能喜欢。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跳着，仿佛在说：“抓紧，抓紧。”我的心也在发紧。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让我们笑对人生，不管将来如何，我们永远是朋友。写于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之前。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中和自述附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中国女排。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对俄罗斯队。咚的一声，随着骑兵张月红丝毫未斜线重扣，排球死死地砸在 俄罗斯队的场地上。主办奥运会女排金牌决战的雅典和平与友谊体育馆积分牌，决胜局比分定格在15-12。神话国度希腊见证了又一神话的诞生，中国女排在先失两局的险境之下绝地重生，连扳三局战胜俄罗斯队，时隔20年再圆奥运金牌梦。而这场夺冠决战是多么的扣人心弦，28-30、25-27，中国姑娘开局就被俄罗斯队当头打了两闷棍，全场近1000名中国球迷也一下子懵了，甚至怀疑这是否还是那支几天以前在小组赛被中国女排打得找不着北的俄罗斯队呢？然而，此时的中国姑娘们却在场上又是绕着跑，又是相互击掌，好似自己胜了2局，笑意写满面颊。陈忠和说，丢掉头2局以后，我告诉队员，你们就按输的打。结果大家心态好，反而越打越勇，越打士气越盛。实际上，中国队连扳3局的转折点出现在第2局17-0时，看到王丽娜这门重炮手在俄罗斯防线前失去威力，陈忠和马上把雪藏了数天的骑兵张月红派上前线。尽管张月红刚上来对对方的拦网还不太适应，但这位怪球手从第3局开始就摸到了俄罗斯队的命脉，多角度进攻，不断地撕开对手防线。有了骑兵的出现，加上全队高质量的攻防配合，第3局中国队打得有板有眼，比分更是一路压着对手，并且以25-20胜出。拿下这一局，大大增强了女排姑娘的信心。队长冯坤说，丢掉2局时，我们没有丧失获胜的信心。21-23，中国队第4局落后，对手再得2分就要夺金了。关键时刻，周苏红找点，3次把球发在索克洛娃手上，迫使对手又忙着接球又忙着强攻，结果他忙中不断出错。新秀张平的快攻和杨浩的强攻趁机同时发力，竟不可思议地连续回敬对手4分，把比赛拖入决胜局。携连扳2局的余威，中国姑娘此时已经把精神包袱完全甩给了俄罗斯队。除了本场表现最为抢眼的加莫娃那无人能敌的抄手球以外，其他俄罗斯姑娘在中国队顽强防守面前几乎都失去了火力。看到本队12-14落后时，那位为中国观众熟悉的总是冲着自己队员怒吼的俄罗斯队主帅卡尔波里一脸沮丧，连场内比赛都不看了。这位66岁的老帅此时已经明白，16年来自己苦心经营的俄罗斯女排已阻挡不住中国女排时隔20年再夺奥运金牌的步伐。那一夜，中国球迷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欢呼喊哑了嗓子。中国女排个子不高，力量不大，陈忠和在执教中国女排之前既不是名运动员，也不是名教练，可这个集体是世界杯冠军，现在又是奥运会冠军，他们这块金牌的含金量特别高，因为它是来得特别不容易的。2003年获得世界杯冠军，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并没有特别兴奋，他淡淡地说，关键还是要看奥运会上打得好不好。然而就在中国女排雄心勃勃备战奥运的时候，重大的打击从天而降。世界杯时的扣球第一名、拦网第3名赵蕊蕊在训练中骨折了。如果中国女排压根儿就没有赵蕊蕊，情绪上也许不会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如果压根儿就没有赵蕊蕊，她的位置也不需要找人仓促来顶，前面的磨练也不用白费。中国女排的教练班子一方面做好队员思想工作，告诉大家 没了明星队员，发扬每个人的优势一样可以取得好成绩，从而稳定了队伍，恢复了自信。另一方面，陈忠和在离奥运会不到五个月时，异常果敢地启用了年轻选手张平来顶替赵蕊蕊的位置。陈忠和选人的眼力再一次得到验证。这位22岁的天津选手虽然是第一次以主力队员身份参加世界大赛，但是在奥运会的8场比赛中，他用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球艺回报了教练对他的赏识。最后，他名列本次奥运会扣球第一名。中国女排全体队员也用胸前的金牌证实了，我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在奥运会赛场上一帆风顺的中国女排，在17号的小组赛里突然2-3不敌事先并没有被我们看好的古巴队，中国女排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突然间输一场球并不稀奇，关键要看输球以后教练员有没有本事把队员的信心在一夜之间恢复起来。这种快速修补能力是一个优秀教练所必须的，因而也是验证一个教练优秀不优秀的重要指标。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袁伟民领导的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里1-3败给过美国女排，决赛里却以3-0从美国队那里拿到了金牌。1998年世界锦标赛，郎平领导中国女排曾经在小组赛里意外地输给韩国队，但是后来却打掉强大的俄罗斯队获得亚军。现在的中国女排显然也经受住了突然受挫的打击，在后面的比赛里人心不散，斗志更坚，3-0击败俄罗斯队，半决赛再战古巴队又以3-2笑到最后，决赛中更是在先输2局的不利情况下上演了生死大逆转。中国女排2003年底获得世界杯冠军时，曾经有评论指出，当时那块金牌含金量并不高，俄罗斯队因为没有获得资格缺席了那次比赛，古巴队青黄不接，还在成熟中。巴西队在1个多月前刚刚换了主教练和二传手，意大利队有主力队员受伤，唯一整齐点的是美国队，可是美国队从教练到队员从来没有拿过世界冠军，还没有摸清楚冠军的拿法。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毕竟是奥运会，所有队伍都把自己的高峰期调整到奥运会上。卡尔波里教练带着他的俄罗斯重炮来雅典上演谢幕之战，古巴队突然之间恢复了往日的凶猛，巴西队被著名教练古伊马拉斯调教的士气高昂，配合默契。论实力，他们哪一个队也不比中国女排弱，可是他们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队拿走了冠军。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女排金牌来得不易，另一方面也看出了中国女排教练的确是指挥有方。中国女排的获胜跟他们在技术上有所创新是有很大关系的。从扣球这个环节看，中国女排的快攻本来就是世界之最，可是两个主攻最多也就是世界各队的中游水平，这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老问题。为了弥补杨浩和王丽娜两名主攻手身高、弹跳、力量等方面的不足，陈忠和除了传授一些打手出界、轻打、吊球等4两拨千斤的技巧以外，还加快了二传手给主攻手送球的速度，力争在对方拦网尚未形成之前就把球扣下去。在拦网这个环节上， 陈忠和当年大胆启用1.83米的二传手冯坤，被证明是有远见的。在本次奥运会上，冯坤拦死24个球，名列全队第一，比第二名张平多11个。在发球这个环节上，中国女排突破了传统技术理论。过去，中国排球界把接发球然后进攻叫一攻，而国际排联的规则改为每球得分以后，世界各队都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换句话说，第一次攻击从发球时就开始了。相比以往的中国女排，现在这支中国女排的发球达到了世界高水平。杨浩、王丽娜、周苏红和张平的跳发球都有相当大的威力，冯坤和刘亚楠的发球也贼得很。最后还应该提到一点的是，中国队主教练陈忠和在现场指挥的应变能力堪称目前世界第一。然而，在率领中国女排获得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以后，主教练陈忠和在雅典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依然低调。他说，尽管我们2003年底拿了世界杯赛的冠军，如今又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的冠军，但是还没有达到绝对霸主的地位，我们要朝这方面努力，我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陈忠和说，中国女排还要抓一些后备力量，补充一些新人，抓得好的话，就能够打好明后年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甚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就是陈忠和，一个爱拼敢赢的汉子，一个善于以微笑获得成功的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到这里就全部为大家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从明天起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足坛传奇贝克汉姆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